你好，我是张绍文，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内存优化的上半部分。在写今天这篇文章前，我又翻了翻三年前我写的一篇文章《安卓内存优化杂谈》，今天再看呢，对里面一句话是更有感触啊。这句话是，我们并不能将内存优化中用到的所有技巧都一一说明，而且随着安卓版本的更替，可能很多方法都会变得过时。那三年过去了，4GB 内存的手机都变成了主流，那内存优化是不是变得不重要了呢？如今有哪些技巧已经淘汰，而我们又要升级什么技能呢？今天在 4GB 内存时代下，我就再来谈谈内存优化这个话题。Facebook 有一个开源库，它会用年份来区分设备的性能，你可以从文稿中的图里可以看得到。2008年的手机只有可怜的 140MB 内存，而今年的华为 Mate 20 Pro 手机的内存已经达到了 8GB。 内存看起来好像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概念，那请问问自己，手机内存和 PC 内存有哪些差异呢？ 8GB 内存是不是就一定比 4GB 内存更好？我想可能很多人都不一定能回答正确。手机运行内存其实相当于 PC 中的内存，是手机中作为 APP 运行过程中临时性数据暂时存储的内存介质。不过考虑到体积和功耗，手机不使用 PC 的 DDR 内存，手机采用的是 LPDDR-RAM， 全称是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其中 LP 就是低功耗的意思。目前市面上的手机主流的运行内存有 LPDDR3、 LPDDR4 以及 LPDDR4X。 从文稿的表中可以看出， LPDDR4 的性能要比 LPDDR3 高出一倍，而 LPDDR4X 相比 LPDDR4 工作电压更低，所以也比 LPDDR4 省电 20% 到 40%。当然，图中的数据是标准数据，不同的生产厂商会有一些低频或者高频的版本，性能方面高频要好于低频。那手机内存是否越大越好呢？如果一个手机使用的是 4GB 的 LPDDR4X 内存，另外一个使用的是 6GB 的 LPDDR3 内存，那么无疑选择 4GB 的运行内存手机要更加实用一些。但是内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它跟操作系统、应用生态这些因素都有关。同样是 1GB 内存，使用安卓 9.0 系统会比安卓 4.0 系统流畅，使用更加封闭规范的 iOS 系统也会比狂野的安卓系统更好。今年发布的 iPhone XR 和 iPhone XX 都使用的是 LPDDR4X 的内存，不过它们分别只有 3GB 和 4GB 的大小。在前面所讲的崩溃分析中，我提到过内存优化是崩溃优化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类似 OOM 很多的异常退出其实都是由内存问题的引起。那么内存究竟能引发什么样的问题呢？内存造成的第一个问题是异常。在前面的崩溃分析我提到过异常率，异常包括 OOM 内存分配失败这些崩溃，也包括因为整体内存不足导致应用被杀死、设备重启等问题。不知道你平时是否在工作中注意过，如果我们把用户设备的内存分成 2GB 以下和 2GB 以上两部分，你可以试试分别计算它们的异常率或者崩溃率，看看差距会有多大。内存造成的第二个问题是卡顿。Java 内存不足会导致频繁 GC， 这个问题在 Derivic 虚拟机会更加明显，而 ART 虚拟机在内存管理跟回收策略上都做了大量的优化，内存分配和 GC 效率相比提升了5到10倍。如果想具体测试 GC 的性能，例如暂停挂起时间、总耗时、 GC 吞吐量，我们可以通过发送 SIGQUIT 信号获得 ANR 日志，它包含一些 ANR 转储信息以及 GC 的详细性能信息，这部分的事例听音频的同学可以返回文稿来查看。另外我们还可以使用 SysTrace 来观察 GC 的性能耗时，这部分内容在专栏后面会详细讲到。除了频繁 GC 造成卡顿之外，物理内存不足时系统会触发 Low Memory Killer 机制，系统负载过高是造成卡顿的另外一个原因。 除了内存引起的异常和卡顿，在日常做内存优化和架构设计时，很多同学还非常容易陷入两个误区之中。第一个误区是内存占用越少越好， VSS、PSS、Java 对内存不足都可能会引起异常和卡顿。有些同学认为内存是洪水猛兽，占用越少应用的性能越好，这种认识在具体的优化过程中很容易用力过猛。应用是否占用了过多的内存跟设备、系统和当时情况有关，而不是 300MB、400MB 这样一个绝对的数值。当系统内存充足的时候，我们可以多用一些获得更好的性能。当系统内存不足的时候，希望可以做到用时分配，及时释放。就像文稿中的图一样，当系统内存出现压力时，能够迅速释放各种缓存来减少系统压力。现在手机已经有 6GB 和 8GB 的内存出现了，安卓系统也希望去提升内存的利用率，因此我们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安卓 Bitmap 内存分配的变化。在安卓 3.0 之前， Bitmap 对象放在 Java 堆，而像素数据是放在 Native 内存中。如果不手动调用 RESTful， Bitmap Native 内存的回收完全依赖 Finalize 函数回调。熟悉 Java 的同学应该知道这个时机不太可控。安卓 3.0 到安卓 7.0 将 Bitmap 对象和像素数据统一放到 Java 堆中，这样就算我们不调用 RESTful， Bitmap 内存也会随着对象一起被回收。不过 Bitmap 是内存消耗的大户，把它的内存放到 Java 堆中似乎不是那么美好。即使是最新的华为 Mate 20， 最大的 Java 堆限制也才到 512MB。可能我的物理内存还有 5GB， 但是应用还是因为 Java 堆内存不足导致 OOM。 Bitmap 放到 Java 堆的另外一个问题会引起大量的 GC， 对系统内存也没有完全利用起来。有没有一种实现可以将 Bitmap 内存放到 Native 中，也可以做到和对象一起快速释放，同时 GC 的时候也能考虑这些内存防止被滥用的？Native Allocation Registry 可以一次满足你这三个要求。安卓 8.0 呢，正是使用这个辅助回收 Native 内存的机制来实现像素数据放到 Native 内存中。安卓 8.0 还新增了硬件位图 Hardware Bitmap， 它可以减少图片内存并提升绘制效率。第二个误区是 Native 内存不用管。虽然安卓 8.0 重新将 Bitmap 内存放回到 Native 中，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随心所欲的使用图片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正如前面我们所说，当系统物理内存不足时， LMK 开始杀进程，从后台、桌面、服务、前台直到手机重启，系统构想的场景就像文稿当中的图所描绘的一样，大家有条不紊的按照优先级排队等着被 kill。Low Memory Killer 的设计是假定我们都遵循安卓规范，但并没有考虑到中国国情。国内很多应用就像是打不死的小强，杀死一个拉起五个，频繁的杀死拉起进程又会导致 System Server 卡死。当然在安卓 8.0 以后，应用保护变得困难很多，但依然有一些方法可以突破。既然讲到了将图片的内存放到 Native 中，我们比较熟悉的是 Fresco 图片库在 Delvik 会把图片放到 Native 内存中。事实上在安卓 5.0 到安卓 7.0 也能做到相同的效果，只是流程相对复杂一些。第一步是通过直接调用 Bitmap 的构造函数，可以得到一张空的 Bitmap 对象，而它的内存是放到 Native 堆中。但是不同安卓版本的实现有那么一点差异，这里都需要适配。第二步是通过系统的方法创建一张普通的 Java Bitmap。 第三步是将 Java Bitmap 的内容绘制到之前申请的空的 Native Bitmap 中。第四步是将申请的 Java Bitmap 释放，实现图片内存的偷龙转凤。虽然最终图片的内存的确是放到 Native 中了，不过这个黑科技有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兼容性问题，另外一个是频繁申请释放 Java Bitmap 容易导致内存抖动。在日常开发中，有时候我们需要去排查应用程序中的内存问题，对于系统内存和应用内存的使用情况，你可以参考调查 RAM 使用情况这篇文档。首先我们来看 Java 内存分配。有些时候我们希望跟踪 Java 堆内存的使用情况，这个时候最常用的有 Allocation Tracker 和 MAT 这两个工具。在我曾经写过的安卓内存申请分析这篇文章里，提到过 Allocation Tracker 的三个缺点。第一个缺点是获取的信息过于分散，中间夹杂着不少其他的信息，很多信息不是应用申请的，可能需要进行不少查找才能定位到具体的问题。第二个缺点是跟 TraceView 一样，无法做到自动化分析，每次都需要开发者手工开始或结束，这对于某些问题的分析可能会造成不便，而且对于批量分析来说也比较困难。第三个缺点是，虽然在 allocation tracking 的时候不会对手机本身的运行造成过多的性能影响，但是在停止的时候，直到把数据 dump 出来之前，经常会把手机完全卡死，如果时间过长甚至会直接 ANR。因此我们希望可以做到脱离安卓 Studio， 实现一个自定义的 Allocation Tracker， 实现对象内存的自动化分析。通过这个工具可以获取所有对象的申请信息，可以找到一段时间内哪些对象占用了大量的内存。但是这个方法需要考虑的兼容性问题会比较多，在 Darwick 和 ART 中 Allocation Tracker 的处理流程差异就非常大。我在文稿里放了在 Darwick 和 ART 中 Allocation Tracker 不同的开启方式。我们可以用自定义的 Allocation Tracker 来监控 Java 内存的监控，也可以拓展成实时监控 Java 内存泄露，这方面经验不多的同学也不用担心。我在今天的课后作业里提供了一个自定义的 Allocation Tracker 供你参考。不过任何一个工具如果只需要做到线下自动化测试，实现起来会相对简单，但想要移植到线上使用，那就需要更加关注兼容性、稳定性和性能，付出的努力那也要远远高于实验室的方案。在熟悉安卓 Studio 中 Profiler 各种工具的实现原理后，我们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自定义改造，在后面的文章中也会有大量的例子供你参考和练习。接下来我们来看 Native 内存分配。安卓的 Native 内存分配呢，一直以来做得非常不好，当然谷歌在近几个版本也做了大量努力，让整个过程更加简单。首先谷歌之前将 Vagrant 弃用，建议我们使用 Chromium 的 Address Sanitize， 遵循谁最痛谁最需要谁优化，所以 Chromium 出品了一大堆 Native 相关的工具。安卓之前对 Address Sanitize 支持的不太好，需要 root 和一大堆的操作，但在安卓 8.0 之后呢，我们可以根据文稿链接的指南来使用 Address Sanitize。 那目前 Address Sanitize 内存泄露检测只支持 x86-64 Linux 和 OS X 系统，不过相信谷歌很快就可以支持直接在安卓上进行检测了。那我们有没有类似 Allocation Tracker 那样的 Native 内存分配工具呢？在这方面安卓目前的支持还不是太好，但近来也补充了一些相关的文档，你可以参考调试本地内存使用这篇文档。关于 Native 内存的问题有两种方法，分别是 malloc 调试和 malloc 钩子。 malloc 调试可以帮助我们去调试 Native 内存的一些使用问题，例如堆破坏、内存泄露、非法地址等。安卓 8.0 之后支持在非 root 的设备做 native 内存调试，不过跟 address sanitize 一样需要做包装。 malloc 钩子是在安卓 P 之后，安卓的 RIBC 支持拦截在程序执行期间发生的所有分配或释放调用，这样我们就可以构建出自定义的内存检测工具。但是在使用 malloc 调试时，感觉整个 app 都会变卡，有时候呢还会产生 ANR。如何在安卓上对应用 Native 内存分配和泄露做自动化分析，也是我最近想做的事情啊。据我了解，微信最近几个月在 Native 内存泄露监控上也做了一些尝试，我会在专栏下一期具体来讲讲。LPDDR5 将在明年进入量产阶段，移动内存一直向着更大容量、更低功耗、更高带宽的方向发展。伴随内存的发展，内存优化的挑战和解决方案也在不断变化，而内存优化又是性能优化的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讲到了很多的异常、卡顿，都是因为内存不足引起的，并在最后讲述了如何在日常开发中分析和测量内存的使用情况。 我觉得哈，一个好的开发者不应满足于做完需求，我们在设计方案的时候还需要考虑要使用多少的内存，应该怎么去管理这些内存。在需求完成之后，我们也应该去回归需求的内存情况，是否存在使用不当的地方，是否出现内存泄露。内存优化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题，大家在工作当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内存相关的问题。今天的课后作业呢，是分享一下你在工作中遇到的内存问题，总结一下通过 sample 的练习有什么收获。在今天文章里我提到，希望可以脱离 Android Studio 实现一个自定义的 Allocation Tracker， 这样就可以将它用到自动化分析中。本期的 sample 就提供了一个自定义的 Allocation Tracker 实现的事例，目前已经兼容到安卓 8.1， 你可以用它练习实现自动化的内存分析，有哪些对象占用了大量内存，以及它们是如何导致 GC 等。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好友，邀请他一起学。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